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音乐就是生活，简单才会快乐，这句话听起来直白，却蕴含着许多的真理。而这句话正是辛晓琪写在自己官方网站上的一句话。提到辛晓琪呢，他那一首首经典的情歌马上会出现在大家的耳边，像《领悟》《味道》《永远》《可爱的玫瑰花》等等，每一首都带给大家许多的美好的回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当中呢，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正是这位著名的歌手，实力派辛晓琪。各位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先来听一首歌吧，永远来自于辛晓琪。 我以为这个样子能回到以前，从一开始一步一步过到这一天，我以为自己可以剪下这一切，地转天旋，一夜一夜失踪的时间，一封情书，一场痛苦，惊醒还有顽固，原来有过的温度，后来走到这一步，我看不见，我才不说回忆有多甜，谁也听不见，爱情的背面，一片沉默的世界， 永远来自于辛晓琪。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辛晓琪小的时候的故事吧。辛晓琪的童年生活比哥哥姐姐们幸福多了，因为一开始家中的条件并不好，而直到他出生的时候，家中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，所以父母也很想鼓励他学有一技之长，小提琴、钢琴、手风琴，想学什么都行。而辛晓琪呢，最终选择了钢琴，家里人也马上把琴给他买回了家。虽说后来他最终放弃了学钢琴，但是提起童年的生活，辛晓琪仍然表示非常的愉快，而且是充满了爱的一个童年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首辛晓琪演唱的歌曲，叫做《童话》。 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破着浪，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，假如不 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都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，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哦哦哦，遗憾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，一起过梦想童年多愁少年，会更有感觉。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前，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，永远的永远都缠绵。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破着浪，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懂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，而是笃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哦哦哦，遗憾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，一起过梦想童年多愁少年，会更有感觉。我们只好纪念永远的永远都缠 来自于辛晓琪的演唱。提到童年，辛晓琪最怀念的还是跟邻居的小朋友一块玩，那个时候许多的事情都特别难忘，比方说节日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。有一次过中秋节，他家住的那个地方每家每户都在门口摆上个小桌子，会有月饼鸡蛋，邻里之间大家说说笑笑，小朋友们则在一旁玩耍，一边吃着可口的食物一边开心的做游戏。那次辛晓琪觉得特别的快乐，令他终生难忘。也许正是童年的幸福生活，才让辛晓琪后来在唱歌的时候能够表达出一种温暖的感觉吧。来听她的歌曲吧，《可爱的玫瑰花》。 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。 桂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，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我美丽的玫瑰花，我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 你乖乖是吗？你是耍的我是没错啊，这也不累 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，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，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叮咚，我愿像那红红的盛开在太阳下，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，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，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欢迎各位继续乘坐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要聊的是歌手辛晓琪的艺术人生。辛晓琪毕业于文化大学的音乐系，从出道的第一张专辑《恋人》那起，她独特的嗓音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。后来她加入了福茂唱片，发行了三张唱片，不过一直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直到后来加入滚石才真正的打开了市场。先来听她第二张唱片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《在你背影守候》。 我要如何走入你紧闭的心扉，从你的脸，从你的眼，还是你的泪，你的眉宇之间锁着深深的伤悲，却也锁着我对你深深的爱恋。我要如何面对你覆雪的容颜，用我的脸，用我的眼，还是我的泪，我的惆怅喜悦随着你起伏盘旋，你的爱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但我你偶然 笑容，但我在你背影守候已久，守候你真心回头的笑容。 背影守候来自于辛晓琪的演唱。在演唱过了诸多歌曲之后，李宗盛听到了辛晓琪的声音，并承诺为她来写一首歌曲。但是把这首歌曲交给辛晓琪的时候，李宗盛却说，对不起晓琪，好不容易给你写首歌，还是首肯定不会红的。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正是这首歌却让辛晓琪一炮而红，她的演唱事业也因此走向了一个巅峰。而这首歌曲正是辛晓琪的代表作，就是那首《领悟》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是我没有，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 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礼物这首歌曲让辛晓琪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称号，叫疗伤情歌天后。她其实很不喜欢这个称呼，有一阵子她觉得这个封号是一个大大的负担，她不太希望在音乐上都表现得那么悲情，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是那样一个本质的人，所以她的音乐也没有必要那样。所以到后来在拍摄《遗忘》这首歌的 MV 时，辛晓琪特意跑到了澎湖去拍。 MV 当中的每个人都穿着艳丽，为的就是让大家忘记他以前的那个疗伤情歌天后的身份和形象。好了，再来听一听辛晓琪的这首《遗忘》吧。歌曲过后稍事休息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手上的叶子听见季节的吩咐，掉下了深爱的大树，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乎，熟悉的影子渐模糊，一生又一世，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，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，最后一次相往是回到伤心的地方，追溯相爱时光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好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咱们要聊到的是著名歌手辛晓琪。舞台之下的辛晓琪是一个个性很活泼的人，工作一有空，他会跟姐妹们背上行囊到国外去旅游一番。西班牙不是辛晓琪最喜欢的国家，但却是他旅途中故事发生最多的地方。独自在异乡让辛晓琪觉得放松，没有人再把他当明星看待，没有人半路拦下他讨签名或者是围着合影。在西班牙的小酒馆里，辛晓琪喝多了几杯便会跳到桌子上大声地唱味道，四周围的客人居然丝毫不给辛晓琪的面子，不仅没有人鼓掌，大家还一哄而起拍桌子跺脚，叽里呱啦地唱起自己国家的歌。最后辛晓琪调高了嗓子唱起了美声，才把大家的声浪压了下去，这样才获得了很多客人的喝彩。看来这嗓子好还真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呀。来听辛晓琪在西班牙唱过的这首歌曲，非常非常经典的味道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，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，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。 听完了味道，接下来聊辛晓琪的旅行故事吧。辛晓琪去英国的时候啊，恰好是九月份，遇到了天气最好的一段日子。他放弃了伦敦高档的五星级宾馆，拖着大包小包的直奔近郊的乡下小农庄，跟女主人一道喂鸡喂羊，陪着孩子玩一玩，无聊时到临近的小树林走一走。这些是辛晓琪在英国所有的活动安排。离开英国的前一天，他去了小镇上的集市。她不是个喜欢买衣服的女人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抵挡漂亮首饰的诱惑。英国的地摊上有许多夸张的挂件戒指，辛晓琪挑的眼睛都花了。当时她懊悔的要命，直呼早知道就早点来逛了。其实她每次去外地都是这样，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，她总是会先四处闲逛一阵儿，挨到最后一天才心急火燎地冲到商店去买东西。提起买首饰，我这儿也想起了辛晓琪的一首经典歌曲，不知道各位想一想得起来，两两相望。下面呢，来欣赏这首歌曲吧。 年多微笑的花香一番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月互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。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听完了这首《两两相望》，下面咱们要聊到的是辛晓琪在美国旅行的故事了。当时她是一个人去美国进修，住了整整两个月时间。有一次去超市购物时，居然把车钥匙落在了车上，只好抱着五六个购物袋傻傻地站在车子旁边，不知道该怎么样。修理员接到电话，居然半个小时以后才露面，怀里还揣着本厚厚的汽车年鉴。因为辛晓琪不知道自己租的这车是什么牌子哪个型号的，修了许久之后车门终于开了，辛晓琪支付了$80的修理费。事后他说，咱们国家的锁匠用一根铅丝十来分钟就能解决的车锁，那个美国人居然磨了近一个小时才搞定，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自己用头发发卡来鼓捣鼓捣，说不定能省下这笔费用买点别的东西。不过打那以后他细心多了。接下来听一首放松的歌曲，辛晓琪的《荒唐》。 不要再念念不忘那张曾经热闹过的双人床和过去美妙的时光，它只会让人更感伤，更不要反反复复的想他现在的爱人哪里比你 你强，你可以开始试着疗伤，试着遗忘，如果你说什么也不肯原谅。哦、oh, oh, 别这样，他不再值得让你泪满眶，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请他的留给时间去讲。我说我他事、oh, 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，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应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我一个月里还有几个夜里会独坐到天亮，你就该睁开眼迎接晨光，试着接受事情的真相。如果伤痛的记忆还在你的心里缠着不肯放，你也该狠下心肠，试着面对爱情的不高尚。所以我说别这样，它不再值得让你泪满眶，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请他的留给时间去讲。我说我他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，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，应该早知道爱情和生活要分开想。 开心乐呵呵， 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呢，我要继续驾驶着娱乐大篷车，跟大伙来聊一聊辛晓琪的趣事。辛晓琪跟很多的音乐人都合作过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各不相同。他说李宗盛是一个很逗的人，常常会把别人逗得很开心。周华健的话很多，而且比较搞笑。张国荣乃是一个巨星，可是他是一个特别体贴的人，像一个大哥哥。跟郭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打打闹闹，互相斗嘴，斗得很厉害。而赵传则比较正经一点，他也是个比较低调的人。好了，下面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则是辛晓琪和李宗盛对唱的一首情歌，歌名叫做《始终只爱你》。 不愿再继续无助哭泣，受伤的心 身边 还有你的气息，如今情意不说明理，就算恋情不如预期，别让我失去你。 始终只爱你，来自于辛晓琪和李宗盛。辛晓琪还有一首歌曲叫《我也会爱上别人的》，是内地著名乐人小柯的曲子。其实辛晓琪这两年和内地的一些音乐人接触是非常频繁的，他还翻唱过羽泉的一首歌叫《种子》，而他也认为这两年台湾省的音乐受到了内地的影响，许多知名的制作人纷纷来内地发展，所以他也一直希望内地的音乐人来帮他做一做音乐。《我也会爱上别人的》这首歌曲就完成了他的这个梦想。 想念是什么？离开爱情以后，常常会打扰我。就算躲到世界的角落，它还是能够找得到我。所以开始接受了，时间也稀释了。快乐，我也听说了，也祝福了。我也会爱上别人的，眷恋的爱着，如同爱你一样的深刻，你会永远的。我也会爱上别人的，明天悲伤从此后就与你没关系了。想念是什么？离开爱情以后，常常会打扰我。就算躲到世界的角落，它还是能够找得到我。所以开始接受了，时间也稀释了，心平静许多。你从别人得来的快乐， 我也听说了，也祝福了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，眷恋的爱着，如同爱你一样的深刻，以为永远了，我也会爱上别人的，明天会如何，快乐悲伤从此后 会爱上别人的，来自辛晓琪。辛晓琪说自己的歌曲都是有颜色的，味道是天蓝色的，领悟是草绿色，恋人啊是粉红色，永远是深蓝色，谈情看爱则是米黄色。旅行的最后，咱们来听一听这首谈情看爱，来感受一下这首有颜色的歌曲吧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接近终点站了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之声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证明爱情不